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梁爱杰达， 我系末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Cool 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终于跑唔成终于马拉松，咁退翻成皮几嘢，冇定好使，咁买咗第一部 VR 嘅眼镜 Oculus Quest 二， 有钱身痕啊！ 咁点样补偿下自己啊？大佬咁痛苦。 啊，好啦，咁啊，睇咗 A V 未先？ 唔好玩啦，直接嗰句买嘅梗系 A V 噶啦。 大家心知肚明啊 ，OK。 唔通我话俾你知我打《巴洛克十四》啊？ 哇，咁你一定会玩嘅。 系啊，嗱，我之前讲新闻都讲过嘅，《巴洛克十四》咧迟啲会出Oculus Quest 版，因为呢个系 Facebook 发表会讲过嘅。事实上呢个点解买 Oculus Quest 二咧，就系、是、喺市面上 standalone 即系唔使跟电脑、唔使跟游戏机嘅 3D 眼镜嚟讲咧，呢、这个最抵玩。就算最贵嘅二五六 G 都系3400，而其他牌子四差嘢至五差嘢以上嘅都要。 嗱，先讲啦，现在呢一刻你买到 VR 眼镜，其实实际上只系得三部嘅啫。一到就你买呢只啦，个名太难读啦，我往后都系叫佢 O 社啦。其实亦都系最早实体化 VR 眼镜啦，跟住就系 HTC VIVE 啦。 哇、wow. ！ 另一档就系 PS。冇啦，得呢三档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妖魔，其实就系 OEM 啊，妖魔系假嘅，因为有一种咧就系、是、你鸭机会见到嘅百零蚊插你部手机落去，有啲要指定型号嘅，比如 Samsung 啊、Google 啊嗰啲， 我都玩过， 嗰啲就其实只系一部壳，跟住插部手机落去，有个透镜透落去播你手机，然后再用你部手机嘅屏幕去做嘅，嗰啲我只能叫假 VR 眼镜啦吓 ，cardboard 眼镜当系廉价嘅玩具讲 OK 嘅， 当玩具咯，你只能攞嚟当个玩具用。 虽然咁 Oculus Quest 都系玩具，但系价钱问题嘅啫呢啲嘢。 咁个效果差好远啊嘛。 差远嗱，既然讲开 cardboard 啦，当时 Google 咧出咗一次纸盒嘅，就有两块镜片，咁有个纸盒，你而且可以砌一个盒出嚟，跟住摆手机落去嘅。 吓、 啊，最抵玩 ，cheap 起上嚟咧几草嘢，靓嗰啲即系啲镜片可以教嚟教去啊，镜片清啲嗰啲咧，都系两百零蚊嘅啫。 其实佢就系一个壳啦吓，无论个壳系接翻嚟又好，胶做一体成型都好，一定系胶做嘅，唔可能用金属之类，因为重嘅会。跟住槽俾你放部手机，固定好部机，将个透镜贴喺屏幕上边，令到你可以对只眼落去嗰阵时咧，分别望到特定嘅区域，然后佢用个 app 嗰个特定区域咧，就显示特定嘅画面，令两个画面有少少唔同嘅，令到你产生个立体感。 通常咧，呢类嘅问题就一，你手机同镜片距离唔夹，你成日要胶嚟胶去嘅。 因为佢要适应多种手机嘛，咁另外定位啊，完全系靠部手机自身嘅。你玩个手机嘅定位，你就知道佢具体嘅定位啦，其实系好唔准嘅。你成日要 reset 嘅，所以点解会话呢件嘢比真正嘅 VR 眼镜仲要更加玩具？就系佢嘅主要撑咗喺个定位度，呢、这个系撑咗好远嘅。所以 我都玩咗几耐，因为好平啊嘛，几廿蚊咪抌都抵嗰种咧。 嗯。 行片网咧都有 VR 噶啦，操作方法佢有中间有个点，你将个点移向指示符号里面咧，佢就自动会帮你揿掣，即系话跳前跳后咁样。 咁因为你睇 VR AV 嘅时候，你手唔得闲噶嘛， 唔通整手仔咩？ 咁我哋讲翻少少历史先啦。最早嘅 VR 系乜嘢？ 哇！如果真系用 VR 照片嚟讲咧，其实去好早好早啊，因为其实 VR 原理就系利用视差啫嘛，等你眼错觉产生佢立体感。 啊、所以呢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 VR 呢就是香港科学馆1991年建馆的我的最早的啦，入面有山的相高空俯视下去的，咁就两张相有少少不同，叫你怼着眼落去，好像望远镜的桶里面，其实实际上左右就各望着两张不同的图来的，咁但是因为个图有少少视差，所以会令到你觉得个山是立体的，那个是我第一次看 VR 图。 嗯， 因为它固定得一张相嘛，所以它就可以做到好靓嘛。 嗯， 个展馆我唔知仲喺咪度，因为科学馆万年唔喐噶嘛啲嘢，可能仲喺度噶，唔系肯定啊。 唔出奇啊。 咁 跟住就系去到我传说中嘅黑历史， 要晓喐嘅话咧，就系、是、Virtual Boy。 系啦，虽然系一个好失败作品，但系我哋中意黑历史。 即系任天堂行早咗20年，其实好多人都有个错觉就系咧，老任中意用旧技术。其实咧，曾几何时咧，老任系一路都用紧啲最新技术嘅。点解而家佢唔做咧？就两样，第一就系吃个苦头啦，即系包括 RV， 包括 N64 都系尝试追最新，然后濑嘢嘅。咁啊，另一样就系咧价钱问题。但系当年咧件嘢量产之后咧，其实唔贵嘅。问题就 VB 就最大问题啫，就系嗰阵时就算你用手提机都好啦，其实已经系彩色荧幕年代啦，但系你仲用紧嗰嚿根本就唔可以叫手提机嘅手提机， 嗯， 结果就变成要用单色，解析度非常之低，基本上仲系点阵图，仲要系非常之巨大，你系攞个左去睇呢件机咧，你可能冇佢咁蠢，你见啲人用部机嗰个样咧，你就知道你而家玩 VR 嗰嚿已经唔算系蠢噶啦，即系你系固定咗喺个台上面嘅你个人。 基本上你睇开漫画咧，画出 Virtual Boy 咧，一定会有一个好蠢嘅画面嘅。 吓，因为佢解决唔到咧，液晶会随住个人揈嚟揈去，佢会喐啊。 而家都解决唔到噶。 所以佢唯一办法就系调翻个少女思维，就系唔俾你喐，所以架住喺度，咁啊变成咧佢成日失却咗 VR 最大嘅特征就系喐，你个人要喐，随住你嘅视点改变。咁当然啦 ，VB 就算个液晶冇问题啦，其实都唔识感应你个头喐，嗰阵时仲未发明陀螺仪，即系最先未实用啦，我唔系肯定。 1995年啊， 咁啊嗰阵时冇陀螺仪冇剩嘅情况下，系唔知你个头点样喐法嘅，所以佢系唔可以随住你个视线移动。咁嘅情况下，你个 VR 其实意义就唔系好大，你只系见到。件嘢好似系立体啲咁解啫，咁啊随住技术更新啦，咁而家就终于 O 社近代 VR 眼镜始祖嚟噶啦，佢第一代嗰嚿嘢啦 ，Kickstarter 嗰边都有嚿嘢，我只能讲唔好话而家啦，当时系咧都系觉得惨不忍睹嗰个画面，即系我攞 咗盒包一个面粉面， 唔系个样柒。擦呢就一定嘅，就算你而家最新嗰部呢，即係你真係要加到好多嘢先，你加到好似成个生化人咁先勉强叫做唔擦嘅。问题就係讲緊嗰嚿有个画面呢，我唔係觉得好似好低㗎。 Oculus 第一代啦，单一隻眼嘅解像度呢就640×800。开发版本啦，到制品版即係我而家买到嗰个呢就係1080×120，算几高㗎啦，颇高㗎啦其实係。 我睇嗰个应该开发版 720都冇啲咪吊啦声。所以你话我点解会睇得咁辛苦，就係个解释度真係非常之低，你好明显见到佢係蒙㗎。因为嗰嚿嘢实际上你要同时处理两个画面。点解 VR 个画面咁痛苦，就係因为佢要同时处理緊两个画面。而两个画面系有些微嘅唔同呢，系要分开输出㗎。而且嗰个 O4 而家到而家都仲会系，最少你而家买呢个咧都有个情况，虽然系冇错，佢系比 HTC 嗰只平啲，但系咧佢个定位其实系比 HTC 嗰个差嘅。先讲喺 HTC 咧有两个级数噶嘛，比较嗰个系平啲嗰个，上边咧仲有个上位版咧，个定位靓啲嘅，嗰嚿嘢咧系好卵贵。 O4 最贵，我已经冇买嗰部 Quest 2咧，即系香港卖咗3400啦，依、這个价钱咧喺依个眼镜嚟讲系最抵玩嘅， 系 民用机啊。其他你喺游乐场啦，就见到啦。但嗰啲机基本上系唔如你自己攞嚟买嘅，因为贵到阿妈都唔认得，皮几两皮嘢一部。 其实嗰啲机咧，实际上都系呢三档厂做出嚟嘅，只不过咧，嗰啲机咧通常就系、是，如果系一体机嘅话，因为理论上 PC 嘅概念嚟讲，其实佢系一种荧幕嚟嘅啫嘛。咁啊，当然包括埋自带 sensor 荧幕啦。 其实算系主流嘅连电脑型系。 我意思系 display 啊。如果你一体成旧过嗰啲咧，佢其实 仲有晶片嘅。 俾畫面俾佢啊，嗰嚿嘢仲可以俾埋你嘅。遊樂場嗰類咧就成色嘢，好似10万到20万左右嘅，因為我打過價嘅。嗰啲咧其實主要都係 O 社，有部分係 HTC 嘅。咁 PlayStation 嗰嚿就價錢係最抵嘅，但係因為佢功能有個好嚴重嘅缺失咧，所以個 CP 值就會相對低咗啦。 PSVR 咧主要想叫連機嘅，影像輸出就靠部 PS4。以前我方物有个 friend 买咗玩咗两嘢，我就觉得麻麻地啫。一来就系要拎住条线，二来就系嗰两支打 call 棍非常蠢。蠢到我觉得系拿住嚟咧，我会忍唔住我 take care 嘅。 个人觉得啦，其实你自己睇唔到嘅就冇所谓啦。反正任何一只 VR 你用紧嗰阵，望起嚟都系好蠢嘅。 唔系而家好啲嘅啦，起码做到个手掣咧系一个环形咁样，睇落去就 OK 可以，即系起码唔会有两个波喺上面揿掣做转色嗰种打 call 棍咁样嘛，大佬。 三档嘢嚟讲啦，三档我都用过，个定位最差就系 PS， 而且佢睇唔到 AV， 好重要啊，睇唔到 AV 呢样嘢。 首先就系一价钱唔平，二就系靠 PS4 嗰个输出，你一连咗线，你情况你就抽完，因为始终你拉住条线嘅话咧，你可动性就有打折扣噶啦。 呢个都系啦， 亦都系所有连机式嘅 VR 已经最大嘅弱点，系好靠你嗰电脑嘅输出。O 社嘅 Rift 啊，Wow 嗰几只牌咧，睇佢张支付 display 卡，哇，点解全部矿卡嚟嘅？at least 2-3千先叫做勉强可以喎，仲有画面唔好靓，咁死得啦你就已经。另一个问题其实就系连线，同埋就系 game 真系少。而家 stream 有埋有 VR 嘅，有啲厂就咩？如果你用连线机嘅话，你可以喺 stream 同埋 game 摆落去个连线眼镜上面玩。 VR 本身个应用咧，其实点解前几年大家就好兴讲乜春都咁去讲 VR 噶嘛？点解而家沉寂晒就因为冇乜应用可言。咁但係讲多少少嘅硬件嗰部分先啦。咁而家嘅 VR 眼镜嘅提升主要系三种方向。第一就系解析度更加高，因为而家嘅 VR 眼镜最高个解析度其实都系上唔到 4K 嘅。点解呢？要上到 4K 的话呢，就等于你而家正常打机嘅 4K 嘅 display 输出，然后 double， 因为你要两个画面啦嘛。 即 8K。 唔系 8K， 8K 就四倍咗㗎啦。 係喎。 咁啊。点解你睇电视你可以接受 4XT， 你睇荧幕你接受4K 先 OK 呢？就因为个距离问题。 咁然后呢点解 VR 眼镜个解释到而家都其实都算系 Full HD 咗啦。咁但系大家都系觉得唔 OK 啦，就系因为呢个距离实在太短咯。 嗯， 你有冇试过将你部 iPhone 啦，而家单位尺寸解释到嗰个 iPhone 成日都攞嚟提住㗎嘛。 嗯， 嗰嚿佢系讲紧咩啦，你正常使用电话嘅距离你系睇唔到有像素点㗎嘛。 嗯， 佢之前就成日咁宣传㗎嘛。但系以我呢种咁嘅垃圾视力，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呢，我睇 iPhone, 我可以用个鼻嚟 touch 嘅。 嗯， 然后我就见到其实佢都仲见到个像素点㗎嘛。你諗下你用 VR 眼镜嗰时就接近咁嘅情况啦。 嗯， 一睇机用嗰啲插手机嗰种 box, 理论上成像原理系有冇一样嘅。你啱啱个三档一体嘅，其实呢都系有个荧幕喺固定咗个位置度。因为佢系固定，所以佢有好多嘢会做好好多。佢会努力咁提升个解释度。就系讲紧呢样嘢，因为你非常非常近嘅距离，其实实收咁大概五六 cm 左右咯，即系你个就系掂到个荧幕咁滞嘅，你乜嘢像素点都睇到晒噶啦。 嗯， 所以点解到现在呢一刻最新嘅 VR 都唔可能系真系靓仔嘅？第二就系提高便利性，即系啱啱我咧就无线，其实无线系讲紧乜嘢咧？佢有粒晶片去处理，佢唔系真系处理个画面，因为咧你谂下 4K 嘅画面，你而家最新 3D game 你要行到 4K。都已经要攞到3080噶啦，你点样将个3080放喺你个头上面啦？系唔可能噶嘛。实际上佢都系靠你部电脑去处理个画面输出，晶片系做乜嘢啊？其实系接收电脑算好咗嘅画面。 嗯。 P.S. 最大问题就系佢冇发射出嚟嘅，你当系 WiFi 嘅嗰啲 friend 啦吓，传啲资料落去话咧，我而家呢个画面实时嘅画面系点样点样点样，然后就尽量降低个延迟。因为你部机同你自己本身嘅距离咧就好短噶嘛，其实我谂你都唔会超过三米噶啦。嗯。所以佢可以同拉线就唔会差好远嘅，呢个就系佢尽量提升嘅第二点。第三点咧就系定位问题，定位就系讲紧你个头喐嚟转嚟转去嘅时候，佢系咪恰当地知道你转咗几多？即系咧 ，PSVR 个情况最大镬就呢点。譬如我向右转90度，跟住然后我好快咁左转翻135度，跟住再向右转翻45度。咁啊，你嗰啲理论上应该系归零返返去正前方㗎嘛。 嗯。 佢有时会歪咗㗎。譬如话返唔够，佢实际上呢就会变咗向右十度，即视乎你揈嗰下嘅速度啦。佢计唔清你个揈嗰下，变成一个定位就会错咗。手机就系呢、這个，因为佢纯粹靠佢上面个陀螺仪，咁佢个情况会更加差嘅。咁 HTC 呢佢有个豪华版嘅套装呢，就系、是、有个立体嘅，即要你装喺呢间房嘅角落头嘅嗰嚿嘢射落嚟。咁呢佢就可以靠咁样嘅定位呢去补足翻。只能靠陀螺仪就唔系好准嘅，加个定位装置嘅话就会好好多嘅。 嗯， 咁点解个豪华牌会咁捻贵？就是、因为佢要多咗个咁乜嘢。 嗯， 咁呢三方面咧，其实都仲未升得尽，而且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 ，VR 以前已经退咗潮啦，少咗人买，资金冇回笼，因为呢啲嘢开发就好捻贵，但系你目前睇唔到应用前景，咁啊少咗好多人投入开发啦。咁所以而家你叫个硬件提升系慢咗好多噶，因为咧由15年开始去到18年左右啦，呢几年间咧，我见佢硬件提升好快，但系而家咧就几乎冇喐过咁晒啲硬件已经系， 即系叫樽颈位，因为讲就你晶片本身就处理解决唔到嘅问题系，用翻我就系而家 OCS Quest 2带上去重量咧，竟然同我买嗰个前七 cap 眼镜咧一样咁轻。轻嘅程度系觉得，咦，比我输咗轻好多、啊，即系讲就佢而家其实嘅情况就系咩啊？你晶片上面你冇办法做到单一个镜片 4K, 咁呢就叫咩佢尽量轻啲啦。 啊、 其实我部 Quest 2系可以播电视嘅，但我部电脑嗰个更加太 cheap,Airlink 功能啊，即系无线播落电视度解决咗拉线嘅问题。咁呢播电视佢就话俾知你个 display card 太废啦，可能佢效果冇咁好，请你自己决定啦。玩到嘅即系我可以睇到个虚拟场面嘅，即系模拟一个虚拟办公室。咁你都可以用蓝牙播 keyboard, 你就可以好似虚拟办公室喺个 keyboard 上打字上网乜都得嘅。 嗯， 但缺点就系、是、唔该，请搵张劲嘅 display card。唔系嘅话咧，真系画面就隔一格一格一格咁飞人炸炸嘅。 系啊，因为就算系最初啊，佢都系要求你要去到 GTX 980，即系佢个建议啊，去到呢个程度嘅。咁现在新啲嘅 display 就唔使咁高啦，最少都要去到3060。 嗯， 召唤术应该差唔多呢个程度啦，你先有佢可以流畅咁玩佢个 VR。因为啱啱讲过啦，佢打个特别，而且佢仲要处理更加多咗嘅嘢。因为如果你同一时间输出埋电视屏幕嘅话咧，其实佢系输出咗 2.5 个屏幕出嚟嘅。咁你要计咁多个屏幕嘅嘢，咁你工作量咪倍升咯。 嗯， 其实呢个点解当初咁多啲厂商会想鼓吹 VR 呢样技术嘅嘢，就系因为咁样可以再一次去提升你个 display 硬件技术啦。 嗯， 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开发到，大家都觉得。咁我大家全世界已经 Full HD 行緊，然后60 frame 行到好流畅囉。 好似 display 已经唔再需要向上提升咯。嗰阵时讲紧系980嘅年代啊。 嗯。 咁好似已经唔再需要向上提升咯。咁你啲 display 厂唔通翻去搣柴咩？咁佢就立嗰个方向就系、是，喂，咁我搞 VR 的话咧，你个需求最少会多咗四倍出嚟。 嗯。 大概 VR 对个硬件嘅运算能力啊，个需求大概会多咗四倍。 嗯。 咁你咪有需求咯，即系佢想创造一个对 display 嘅需求啊。所以点解当初 display 厂会咁大力去推，即系成个游戏业界都系，因为咁样只要佢令到你可以更睇够你个你啲硬件噶嘛。 喺打机方面，你 VR 嘅话咧，你真系唔会打好耐。我自己买支杀丧尸嗰啲咁嘅 game 啦，咁我玩咗一阵，有 VR 云浪问题，睇住画面震下震下嘅话咧，对于我啲拍 VR 云浪嚟讲咧，玩大半个钟头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噶啦，死症嚟嘅。 啊！呢、這个同我啱啱讲嘅定位问题一样，因为佢个定位唔够准确，喺不断修正你个定位嗰阵时咧，你明明个人系冇乜喐过噶，但系咧佢因为佢修正完个定位之后咧，佢个画面有少少跳咗，所以你会啊震下震下震下震下，尤其是你只手显示喺个画面度噶嘛，你系见到噶嘛，嗰嚿嘢震得最厉害。 嗯， 因为佢变成双重定位啊，首先要定位你个人喐嗰阵时啊个画面啦，跟住咧然后佢要。定位埋你手嘅位置，同埋你喺个画面嘅相对位置，佢会有双重嘅跳跃嘅，尤其是 PS 就会走得非常之夸张，即系咁样，喂，我冇喐过喎，你真我成个拍金顺正咁样啊！ 但系依家算好噶啦，而 Quest 2咁样，佢支援你90 frame， 基本上算流畅嘅，企低喺度咧，你唔会好觉晕。以我呢个唔怕 3D 云浪嘅人嚟讲。 仲有个问题就系咧，点解会人会有 3D 云浪？就因为你做人转角度嗰阵时咧，个视线系会跟住喐噶嘛。正常你望嘢，即系正常呢个世界 3D 世界啊嘛。点解你个人成为喐成为望嗰阵时唔会晕咧？但系你睇屏幕就会咧，固定屏幕嘅话咧，个画面系咁喐，但系个头又系冇喐过噶嘛。你系一路望住前方个画面噶嘛。你个脑会处理唔到两者之间嘅唔同喺人嘅结构上面咧。如果你而家转90度，你搵部相机影住你自己嘅样啦，其实你会发现咧，你只眼系会相反方向咁去旋转嘅，咁样就会令你影入你眼入边嘅影像咧个转嘅角速度比较慢少少。 嗯， 而且咧大脑系会 ignore 咗部分嘅信息。点解有啲人会容易晕浪，有啲人唔容易咧？就系、是、觉得呢样嘢。有啲人即係我呢种啦，容易晕浪的人呢，就係我係会唔太识去 ignore 呢扎我影入眼入面嘅画面，大脑会照常处理佢，然后因为咁呢，你个脑过度负荷，你就开始头晕头痛。其实呢个系一个脑嘅过度负荷状态嚟嘅，你晕 3D， 所以点解你睇一阵就冇事，就係讲緊咁你停睇一睇，你唔再望咗荧幕，你个大脑唔再超负荷。咁就会 OK 啦。咁啊，顺便提一提你啦，如果有云 3D 嘅人咧，你打机之前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咧，你饮一杯有葡萄糖嘅饮品，俾定啲 energy 你咧，咁你个大脑会冇咁快会云 3D 嘅。其实头痛咧，因为你啱啱讲啦，其实你个大脑大量运算噶嘛，系、你个脑啊，你自己个大脑啊，所以你如果俾定葡萄糖佢，佢冇咁快消晒啲 energy 嘅话咧，其实就会稍微延缓咗呢个云 3D 状态嘅。咁啊，提一提各位啦。 嗱，咁讲下一啲玩几日浸式，首先就系、是、可唔可以玩 L game 咧？答埋可以嘅，日本系有 L 3D game 嘅，当然啦，我哋最亲爱嘅 Illusion 厂系有出过嘅。 你 DMM 上面大两把，因为你只要系 3D game 咧，就算佢原本开发的时候冇，都可以经过好简单嘅改写咧，就可以做得到呢个 VR 输出噶啦。 但系重点就系、是，如果你系买单机版 standalone 版嘅话咧，官方网页 Game Store 当然系唔会卖呢 game 俾你啦。放心啦，呢啲咁嘅基建咧，全部核心都系 Android 嘅，即系话你只要喺电脑装够嘢，然后将 APK pad 入去搞掂。 日系嘅话咧，最大平台都应该系 DMM 噶啦 ，DMM 有个 VR 专用嘅区嘅，你应该睇咗啦。 嗯，系啊，我未买啫嘛。 AV 又好 ，L game 都好啦，支援 VR 系目前系最好噶啦。咁、当然啦，我谂大部分人去 DMM VR 嗰部分咧，其实主要都系买 VR AV， 因为佢相对成本比较低。 VR AV 系平均系千英嘅啫。 因为佢两者其实唔系好大分别嘅，就系、是、你只不过系部拍摄嗰部机咧，由佢摄起嚟可以用部手提 V 8去影。虽然啦，正厂就唔会咁样做嘅，正厂系攞部好卵大部机嘅。咁实际上 VR 拍嗰部嘢，其实只不过系两个镜头咁解啫。佢部机会劲啲嘅，即系你当跟抌，即系变成 Double X 啦。主要差距就系视觉问题。一般 AV 咧通常用第三身视角比较多啊嘛，咁呢度入边就全部第一身视角，而且会有少少要迁就部机嘅问题，因为部机好卵大部。 因为好简单就系、是、AV 男优咧系要将个头卧得好后，然后将个头个位咧摆部机度，所以咧睇网上咧有啲拍摄呢啲 AV VR 嗰啲剧照咧系好笑嘅画面系。 系好卵蠢嘅， 但是它相对来讲啊，比你开发一只 For VR 的游戏呢，是即而且要好玩的话呢，是简单太多了。虽然我只能讲大部分的科技都真的最终都会导向色情应用的。调返转讲就是，如果你不可以导向到色情应用的话呢，其实它的应用情景会反而更加少。而家 VR 已经没什么有好玩了，老老实实。 咪要 VR 基本出啦，咁啊讲下拉下正经嘢啦。其实呢 YouTube 系有相对讲算唔少 3D VR 嘅片嘅，即系有例如话初音嘅跳舞片嚟嘅 3D 嘅。点解又唔会怪怪地咯？可能真系 3D 感觉成个，话真实又冇真实嗰个感觉。至于另一档反而好啲就喺动物园里面拍啲狮子啊、老虎咁样。我睇个画面，虽然我知道系 3D 影，但系当只老虎走埋面前嘅时咧，我反射性系好恶恶嘅。 咁如果你冇机，你又想感受一下嘅话咧，甚至系连个 box 你都唔想买，唔想整嗰嚿垃圾嘅话咧，其实咧你系可以有啲手机有啲 app 咧，跟住你揸定部机，固定喺你嘅眼前边一定嘅距离，你系可以大概感受到会系长什么样子嘅。当然你要你只眼要适当地识得，因为嗰啲套件就会令到你只能去望住对翼的位置啦。咁如果你冇嘅话咧，其实你只要你眼识得各自望住正前方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模拟到呢种状态，但当然咧，你好捻蠢咁攞只手揸住部电话喺你前面啦吓，咁你可以感受一下到底咗系咩感觉。 嗱，仲有呢、这个咧就纯粹 Oculus 问题啦，就系、是、呢个安排咧系 Facebook 嘅，而俾人屌得最紧要，甚至可能系所有评论嘅唯一问题就系你 Facebook account。你开呢部机时候，你一定要 Facebook account 先开到机嘅。你开咗个、Facebook account 之后咧，佢系会帮你开一个 Oculus 嘅户口嘅。一开咗个户口之后咧，理论上咧就已唔关事噶，因为 Oculus 个户口咧用嗰张相同埋 Facebook 张相唔同嘅，佢系要两个独立 account 嚟嘅。 佢实际上系开多咗个 Facebook account， 而嗰个 Facebook account 专货佢用嘅啫。 系啦，起码你唔使惊俾 Facebook account 俾人 ban 啊嘛，你自己 ban 你 account 好容易噶啦，呢时候。 真系唔建议你连结埋一齐嘅，虽然未蠢到话会即系话我啊边个边个而家睇紧边套 AVVR， 佢唔会做啲咁蠢嘅事，放心唔会嘅。咁啊呢档嘢咧，其实历史问题啦，就系、是、当年咧，其实系好多人系杯葛过佢嘅。咁就系讲紧喺呢个实用化的时候，讲紧2016年左右咯。咁佢就又系想搞独占，同而家 Epic 做埋啲嘢系差唔多咁嘅嘢。咁啊结果就俾人屌到开花。因为咧，其实有啲厂咧系收咗 HTC 支援嘅嘢，然后佢又去 O 社独家，咁啊俾人屌到开花嘅。咁、厂商啊当然俾人屌到开花啦，但系搞独占嘅 O 社都系俾人反过嘅。咁后屘佢卖埋俾 Facebook 之后咧，就仲多情重啦。咁所以佢其实一度咧系俾呢个 HTC 大幅咁超前嘅。即系佢曾经由独占啦，因为全世界得佢一部机啫嘛，到后屘三家并立啦，佢都系俾另外两家系抛离咗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咧，大家都知 HTC 而家系乜捻死款嘅啦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慢慢地啲人又接受翻用 O 社嘅部机啦，因为 HTC 实在太过唔生性啦。结果就系你要么就系玩冇得博 PC， 冇得睇 AV， 最呢个非常好用嘅，冇得睇 AV， 冇得睇玩 LO game 嘅 PSVR， 而且佢嘅硬件规格系最差嘅。要么你就系屈服喺 O 社同 Facebook 之下，要么你就系呢个爹不亲娘不爱嘅 HTC 冇啦。即系而家咧状况就系三档嘢咧，其实咧都系各自有一个好明显嘅强大缺点，睇你接受边一档嘅啫。吓咁啊嗱，咁啊仲有一样啊，我谂你应该系未买嘅。现在呢一刻 VR game 嘅话，系真系要限定落 game 嘅话，应用得最好嘅一只叫 Cyberbeast。 哦，想买但系未得闲买。 绝对系现在呢一刻玩 VR 做得最。 呢只 game 系任何一讲 VR game 一定系呢只噶啦。 系啦，因为佢系应用 VR 呢个技术，应用得目前系最好嘅一只。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唔鍾意玩音 game 嘅话，就可能会窄少少，但係佢真係一个好好地咁用，因为其实係出咗好多好多 VR game， 但係好多都係为 VR 而 VR 嘅，而你係好少见一件真真正正嘅 VR 嘅，係咪？ 我玩嗰啲殺喪屍机，佢做个动作其实 OK 得嘅，即係我就咁玩一半个钟啦，即係例如话你攞道具呢，你係要将个手掣向后，跟住攞个背囊出嚟，然后用一手去攞啲武器呢，係真係模仿同真实一样嘅。呢样嘢我觉得 OK 可以嘅做到，同埋佢手掣嗰个动作咧，系其实真系可以做到几接近用手去攞件嘢，即系你话你揿晒三个掣咧，就等于用手握住嗰件嘢，放开手咧，咁嗰件嘢跌落地嗰种嘢，其实做得 OK 嘅。 咁啊，再讲啲向前观噶啦吓，咁而家 VR 最大问题咧，其实你打嗰下咧会有少少空虚嘅，点解咧？因为你输出指令系佢有嘢可以模拟到你，但系咧其实佢暂时仲未有嘢系回馈俾你嘅。咁呢回嘅手套呢就最简单嘅装置可以模拟返啲嘅触感嘅俾你嘅。我啱啱听咗呢个力回馈手套现在呢一刻其实已经系平咗好多㗎啦。 降到去一皮嘢港纸左右就已经有一堆啦、 嗯。 因为我当年查的时候呢是一皮嘢美金屌啦星。即是我冇有玩过，因为实在太贵。当初做游戏开发的时候呢，公司是买了一堆呢啲相关嘅体感产品呢，攞去尝试可唔可以开发一个 VR game 嘅。咁最后结果嘅答案就係、是、no， 冇搞你乜嘢。我諗我哋当年同几个技术一起玩完之后都係好好玩，不过如果你开发应该会不佳。咁结果就係、是、老实就 PQ 有桥啦。我諗嗰阵时呢，我知道我道义上呢係要 sell VR 嘅呢条桥嘅，但係呢，但我个人系唔觉得佢会 work 嘅。咁呢个系事实嚟㗎啦。咁因为佢缺乏呢个力回归嘅问题。力回归意思就係你揿嗰件嘢呢，你揸住个杯呀，其实你有感觉㗎嘛。你唔会就好似揸空气㗎嘛。即係你玩 LO game， 你揸条女个波呀，系有感觉㗎嘛。即系嗱，当然我系见过有啲好邪道嘅嘢，系点讲啊？佢整真系整个假奶俾你啊！ 日本有嘅两种，一种咧就系游戏连飞机杯，另一种就系 VR 游戏连飞机杯，好似未见过，但游戏连飞机杯就用咗好耐啦。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我见过。 我唔觉得需要买咯，好老实。 咁你唔系净系你细佬嘢需要噶嘛？你的手都要需要感觉噶嘛？咁啊，有啲系虽然系噱头噶啦，我睇佢个问题，佢就有好似你嗰啲 mouse pad 嗰种啊，就纯粹有对波喺度俾你揸，但系咧你就会好卵蠢地咧，你系要自己揸住提高佢嘅。咁啊，从目前为止仲未解决到呢个触感回归嘅问题。 期待啦，色情系人类进化动物嚟嘅。 系啊，绝对。咁最后就要讲下少少游戏概论啦。点解 VR 曾几何时被认为系游戏嘅进化呢？就系游戏之所以可以称为第十艺术，点解系第十呢？我就有机会我再呢、这个资料我绝对可以开，我就有机会再攞出嚟讲。游戏作为一个第十艺术，其实佢比起前面九大艺术都仲要多咗嘅系乜嘢呢？就系、是、你嘅沉浸感。你个人系入咗个世界嘅，唔系话你真系好似 VR 咁样入咗世界，亦都唔系嗰啲咩二世界嗰啲嘢，系讲紧你对个故事嘅投入度咧，系会比一般作品都会多好多，因为你系有份操作个角色嘅， 嗯， 有时甚至系可以代入到佢个角色，你系扮演一个角色啊嘛 ，RPG 啊嘛，所以你系会投入咗个作品好多。而如果喺感官上都可以令你投入嘅作品嘅话咧，你对个世界投入咧就会强咗好多。所以点解 VR 会咁视为下一代进化，就系、是、你就唔系纯粹认知上入咗去啦，你嘅感官上，最少你视觉感官上入咗去啦。咁下一个咧就系你嘅触感，跟住系嗅觉，即系你嘅五感全部入晒游戏世界，咁有翻个对应嘅俾你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好咁入咗个世界，然后你譬如你 DQ 嘅世界都好啦，我出魔法的时候，哇，佢真系有啲热气感受到俾你，即系你出火魔法的时候，佢有个反动俾你，有个有啲热气感觉俾你，咁甚至有少少烧窿咗啲嘢嘅味道俾你，咁你咪就觉得哇，我真系喺入个世界入边，咁你可以更加投入到个主角嘅冒险咯。 嗯， 就系讲紧呢个游戏作为第十艺术，其实系可以感官上嘅强化，其实系游戏一个。真正系令到佢提升到嘅嘢嚟嘅，咁所以点解当年 VR 会咁多人吹？咁但系问题就系咧，现在呢个技术咧冇办法好地地咁，你系好容易出戏嘅，好容易因为啲硬件问题，即系譬如你啲嘢跳下跳下个画面，你就知道啊，我系睇住 VR 画面，我系睇住 VR 画面，佢系不断咁提示你系睇住 VR 画面嘅，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目前呢一刻都仲未好好地处理到嘅。 最后咧补充一下咧，就系、是、如果你唔对 VR 冇兴趣，而纯粹想一个大画面睇电视咧 ，OK 嘅。 哦，呢个系 呢个好低科技啊！即系我已经好多年前已经有啦，就系咩咧？ 头戴式荧幕啊嘛， 头戴式荧幕啊嘛， 即系呢个系好多人嘅 VR 眼镜最终归宿，就系、是、一头戴式荧幕，懒到系就系摊住喺张床上边，即系你睇刀剑啊嗰啲咧，你咪成日见到嗰啲人好懒蠢咁瞓咗喺床度，然后佢入 game 噶嘛，咁啊当然我哋入唔到 game 啦，但系你可以瞓喺度，然后走去睇边，呢个人系唔需要起身，唔需要坐定望住你嘅荧幕，因为咧虽然佢个 mon 就好细，但因为佢距离好近咧，你唔要求太高，我 Full HD 我足够噶啦，咁而家勉强避到到你嘅，咁我攞嚟睇片的话，咁其实咧，你系可以唔使喐噶啦，而且都冇乜人打搅到你，亦都唔会话后边有啲咩光源啊嗰啲嘢。佢系你可以瞓喺一张床度用嚟睇。 同埋就系 Oculus 系支援 Netflix 嘅，我试过喺度睇 Netflix 啊，其实好过瘾噶，因为系冇办法入咁成六七十寸嘅大电视，但系你都望唔睇六七十寸大电视，咩干扰都冇晒，正到爆。想买个头戴式荧幕 ，OK， 你要方细咁啊，3000零话贵唔贵嘅？如果你谂住买64G平嗰个2000几蚊添，抵玩嘅。 咁啊，顺便提一提啦，如果你攞嚟想睇 Netflix 嘅话咧，其实三样都 OK 嘅，因为佢可以喺 PC 上面播噶嘛，而 PS4、PS5 都有呢个 Netflix 嘅 center 啊嘛。 嗯、 如果一齐攞嚟睇片嘅话，三道嘢都 OK， 都可以做到嘅。 但系连住条线啊嘛，唔方便啊嘛。你想瞓喺床上面嘅话，你部机拉远就麻烦噶啦。 睇你部机系咪你喺你床边啦，咁啊，系啦，咁啊， 差唔多啦都。 咁有机会嘅话，啱啱我开个支票啦吓，呢、这个游戏第十艺术，我可以有机会真系可以攞出嚟讲一讲。 好啦，睇下我下次如果真系装啲 L game， 如果我玩完之后有咩心得，我再讲下分析下啦。 好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